斧去了。 是啊是啊，对啊，晶晶代表大家啊去找这个刀和斧，对吧？以为是要干什么，对吧？ 以为要找到了呢、 啊、 但是我发现我这刀和斧一说出来，人外国人也不明白 啊，把老外吓了一跳，说你是拿着刀和斧要干嘛，是对不对？ 要来终结什么、 哎、对对对对。那么那个 in small ways 当然就是什么以比较小的方式，比如说不起眼的方式啊，这样的概念，对吧？所以呢啊 in 什么什么 ways 其实在真正的翻译的时候呢，这样的表达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真的要静下心来去揣摩，对吧？你只有静下心来揣摩才能够用得更加精准。 好的，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就更具体了。一说大家一看这一段啊，那就是我呀，是不是哈、啊、quit avocado，不吃牛油果了， quit 就放弃了，不吃了啊。为什么他要写牛油果呢？因为牛油果大家吃的很少，是不是？但是呢算是一种比较高档的食品， 它是很有营养的，最起码啊、我因为我是之前还看过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介绍这个牛油果的营养啊，就是它对于减肥者来说是很有好处的啊。当然咱们这个晶晶的一个嘉宾呢也是非常爱吃牛油果的，我就不说谁了、 哦、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呦、 啊、 又是 非常喜欢吃，哎对，又是他， 又 是那个人，对对对，每到周二给大家来做节目的那个人，对。 哎，我有一个朋友、确实是他每天的早餐他都要晒他的早餐图、但他早餐里都有牛油果这个东西。 对对，其实爱吃牛油果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健康的，它真的是很健康的食品。 哎，它是个健康食物、哎、 对对对， 营养丰富了。 对， 现在不吃了 啊， 贵嘛是吧。 是是是，这里边呢这个词要注意一下，叫 quit something 和前面的这个 skip something， 大家来看一下，还有一个词叫 ditch， D-I-T-C-H， 这三个词、 哦、 ditch something， skip something 和 quit something， 扔掉了。 哎对， 给他 不选择这个了， 对 吧， 跨过去 了，放弃 了， 哎放弃了， 就不要了。Ride bikes instead of taxis， 开始骑车了，不再打车了。Drink beer instead of cocktails， 喝啤酒呢，就不喝鸡尾酒了。And make sure that beer isn't craft， 并且还得确定一下，这啤酒啊，不要精酿的那种。 对 ，craft beer 啊，精酿啤酒，咱们以前节目里也学过了哈。Order a medium-sized milk tea instead of a large。大家爱喝奶茶吧，现在呀要点中杯奶茶了，不点大杯了。 Give up the gym， 放弃健身房了。 And take up dancing in public squares like a grandmother， 这句话最有喜感了。说呀放弃健身房了，然后像我们的 grandmother 那样去跳广场舞。来了，广场舞的说法大家见识一下。 对啊，这个地方啊，今天已经给大家谈到了哈，就属于去跳广场舞那个动词的选择叫 take up dancing， 大概啊 take up something， 对吧？或者叫也可以叫 pick up something， pick up 也是把某个东西捡起来，也是去学习的意思。pick up something，、 哦、 比如我们在说口语的时候说什么，晶晶啊学一个东西很快啊，比如说晶晶 picks up 啊，比如说 something real quick。Pick up something real quick、哎、学东西很快、 哦、他比喻意就是说把什么东西从地上捡起来， 哎，对，捡东西很快， 就 学东西 很 快，对， 手特快， 就捡知识很快， 捡知识很快，脑子动得特快， 对， 学习能力很强。 其实你在说咱们的听众，对吧？学东西很快，捡知识很快，对吧？ 对，就是说的是大家、 哎、 分分钟就能学会，分分钟就能明白。 没错，所以大家不需要吃牛油果，对吧？ 那所以说 pick up 也可以和 take up 互换，它都是一个意思。 没错没错、 啊、 对对对。 那咱要是学跳广场舞现在会说了、 哎、是。 那广场舞呢， dancing in public squares， 广场嘛 squares， 对， 公共的广场、广场就是 public squares， 是是 啊， like a grandmother， 哎，其实这也不错哈。 对， 不是健身房，去跳广场舞，跳舞也是健身啊。 没错，没错，没错， 是吧？ 嗯 啊，大家在公园里夜跑，是不是啊？ 对对， 这些都是啊，像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夜跑。 对，这个 jogging，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健身的方式。对， 我看那奥森公园、 嗯， 哇，每天晚上那个人潮是挤挤嚷嚷的。 而且像北京现在这个天气也好，同时北京现在这个整个雾霾也没有了，对吧？整个治理的、 嗯、 非常好啊，我觉得。 户外锻炼一下、嗯、挺好的。你像奥森、像朝阳公园这些，它都有户外的那个跑道。 对， 跑一跑挺好的，还能看看风景。 对。 好，后面呢还有哪些情况呢？哈 ，Some people joke about eating meat instead of tofu。有人还开玩笑说啊，要吃肉来代替豆腐了。哎，这不反了吗？哈，为什么要吃肉代替豆腐呢？因为啊 ，as American tariffs have made imported soybeans more expensive. 因为美国的这个关税已经让进口大豆变得更加的昂贵了。 嗯。对啊，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好玩哈，但是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不是现实，我倒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句话哈。那么我们来看这里边的语言点，首先来看到这个 as 啊，什么 as American tariffs have done something 啊，我们也讲过这个 as， 它其实就表示什么微弱的原因啊，给出事实背景，表示原因啊，这个原因造成了前面的结果啊。严格意思来讲的话呢，翻译可以把它颠倒过来，就是说随着啊美国怎么怎么样关税，对吧？哎，使得哎中国进口的大豆的价格怎么样呢？攀升了，对吧？价格啊上涨了，所以呢啊有些人啊哎就开玩笑说，现在呢哎吃不起肉了。啊，吃不起豆腐了，只能吃肉了，对吧？ 嗯， 哎，它是有个调侃。那么，as 呢，一般我们翻中文呢就翻成随着。同样的道理，遇到了中文的随着，你的第一反应是 as 加句子，而不是你高中学的 with。哎，用 as 这个会更好用，而且呢不容易出错。as 加句子嘛，对吧？ 嗯， 因为 with 大家都知道 ，with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done， 还有 with 加抽象名词，对于语法掌握的不太熟的同学，估计一写就容易出错，对不对？ 是的。 但是 as 加句子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我们把这个 as 稍微提亮一下下哈，给大家引起重视。Perhaps most worrisome for China's leaders.Many young Chinese are increasingly reluctant to have children. 这才是最为忧心的啊！对于咱们的领导人来说呢，最为忧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Increasingly reluctant to 犹豫了啊，不愿意了 ，have children。 嗯，这里边主要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表达哈，哎，就越来越，我们啊，除了用 more and more， 哎，我们可以选择替换为这个 increasingly 这个小词哈，哎，不愿意啊，除了用be unwilling to do something， 啊，也可以学一个替换的更高档的啊这个表述，叫 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哎 ，be reluctant to， 它就是表示，那它总不能表示愿意吧，是吧？ 对， 是表示不愿意。Reluctant to something，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四六级的词汇，大家不妨要记一下。 是的，是的， 嗯，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不仅咱自己感觉到了，这世界各国呀都能感觉到了中国的消费降级。A Chinese consumption downgrade could be felt around the world 啊，感觉挺拟人的哈，能够被感觉到。 对呀、啊，这就是晶晶说的很好啊，这就是英文的一个特点。你看中国话其实什么，就属于其实啊，现在世界各地呢，哎，都能够都受到了中国消费降级的影响。它真的要翻得更具体，什么都受到了中国消费降级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说啊，受到影响的这个表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什么 feel the impact of something， feel the impact of something。但是呢，在真正的行文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英文呢用被动会比较多，我们会倒过来说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still being felt in China. 哎，这个金融危机的影响呢，哎，到今天啊，中国呢依然还能够感受得到，也说中国现在还仍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嗯， 哎，受到影响，我们用被动，大家记住了没有 ？The impact of something is still being felt 啊，被动哈 ，is still being felt in China、 哦。 你可以换句式，换内容就好了啊。就是基本表达就是 the impact is felt by somebody 啊。 哦，就是说什么东西的影响依然是能被感觉到的。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什么东西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 没错没错，仍然存在，很好。 这里啊，一个消费降级其实也不是有什么有感情的东西，但是这里它是 could be felt around the world。 对。 Chinese spenders have been a key driver of their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中国的消费者啊，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嗯，这边呢，第一个表达啊，中国的消费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消费者 consumer。我们来看这个老外的新闻，他没有用 consumer， 而用了 spender， 花钱的人。我们经常说中国的游客呢，到国外就是什么？就是 big spender。是什么？哎，这个金主啊，我们就是说金主，对吧？哎，中国的消费者到了国外就成了国外的那些卖东西的金主了哈。那么金主的英文就是什么啊 ？Big buyer, big spender。哎，你记住了没有？哎 ，big spender, big buyer。 大买家。 哎，大买家，金主。哎， 大花主。 是是是，没错没错。 啊，他们已经是个 key driver， 已经是个主要的什么动力。 那么很多同学呢，刚刚接触翻译啊，就是对一些词的把握呢不太准啊，所以你要多看外刊。你看这里边说什么？主要的推动力，我们的好同学说，推动力老师不是 driving force 吗？这个 driver 不是司机吗？那你的英文呢，说明还处在这个 ABC 的水平，要多来我们这个 PK 台多听一听哈，多提高一下，多 upgrade your vocabulary 啊，多提升一下你的这个词汇库哈。 所以 driver 他不是司机了，这里。 对，这个 driver 是这个 driving force 的拟人化的说法。 哦， 对。 驱动力也能拟人。 哎，在之前我们也说过了，比如说中国是一个主要的比如说生产国，那你可以说什么 a major producer。 对。 主要的消费国 a major consumer。哎，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进口国 a major importer。 啊。 哎，类似的。 动词给加一个er后缀就变成名词了。 这就是词的拟人化。哎，拟人化。大家记住了没有？哎，对对对， 这一段哈还挺精彩的。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啊 ，China in turn， 那 China in turn 呢，就是说， 这个反过来对吧？哎，反过来就是中国的消费者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呢？ 而中国呢 ，in turn 也是如此 对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in global growth。全球增长当中，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家彼此互相发挥重要作用。 嗯，这地方我要讲的就是啊，大家对比前面那个 economic growth 啊，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后边的说什么叫 global growth？ 在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就老是质疑说，韩老师你的英文呢太跳跃，太跳跃了， oh. 说就是你的英文到底是准确不准确？我实话告诉你啊，你看不懂我的英文，就是因为你看外刊太少了。 Oh. 比如说这地方的全球经济增长，那么人家老外就是不出现那个 economic， 就叫 global growth， 大家不信呢？就去看一下今年两会期间我们的这个总理的答记者问，包括孙宁给这个给这个我们的王毅外长啊做的这个现场的答记者问里边都说到了全球经济增长。你看一下我们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就看一下我们的国家队的前两大高翻、一个是张璐，一个是孙宁，你看他们的现场的译文呢，全球经济增长那个经济呢很多时候都是略掉的，就叫 global growth， 那全球的什么增长肯定就通常意义上就指的是全球的经济增长，不见得出现了那中文的经济就英文当中一定要出现那个 economic， 明白了没有？ 嗯，明白了，原来不需要出现经济， global growth 也是经济增长。 没错没错。 好，就是所谓什么呀，真人不露相啊。 所以呢我不是真人我就出来了。 On paper, the Chinese economy looks strong. Look closer and the cracks began to show.表面上看呢，中国的经济看起来很强劲，但是仔细一看呢，裂缝开始显现了啊！这里有个对比是吧、？On paper, look closer， 还挺押韵呢。 对，这个表述大家学着啊。On paper， 就是字面这个，咱们要说什么？从 纸上 纸面上来看哈 ，On paper 就纸面上来看，就是说纸上谈兵啊，纸面上对吧？就是从数字上，它其实指的是从我们的统计数字上来看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 look closer， 如果是什么从现实情况来看，它指的是什么？咱们说的什么？比如说 statistically 数据， 如果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而后面什么 in reality 哦， 从实际上来看，它指的是这两个意思。 好、，retail sales in this year have grown at their lowest pace。哎，今年这个零售增长的速度呢，也是十多年来最缓慢的哈。 对，这里边呢，就是提醒一个表达叫 retail sales。我们的中文的正确的说法叫什么？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家记住这个中文的术语啊，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我们统计学上的一个术语。但是在英文当中就特别简单，就叫 retail sales。 英文就叫做零售额。 对 ，retail sales grow at their lowest pace。grow 在什么样的节奏上呢？缓慢的节奏。缓慢的步伐啊 ，in more than decades, wag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are growing at their slowest pace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而私营部门的工资增长呢，速度也是全球危机以来啊最慢的。The stock market has fallen by 1/5. 股票市场也下跌了1/5。 哎，晶晶选的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呢，我估计是会戳痛很多这个被股套被 股民们的心哈， 被股市套住的人的心哈。 嗯， 对， 是。好，今天的全文啊，就给大家选择到这里，我们也就讲解到这里了啊。今天的知识点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啊。韩老师以